Hello， 亲爱的 Hope Nation， 我是 Pastor 一家，祝福你今年的圣诞节和家人朋友们有温馨美好的相聚，更重要的是心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。圣诞快乐！